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前节目主持人都唔会有错啊。 冇，唉， 啊嗱，咁我系前节目主持人，其实讲好多前节目主持人嘅，即系当然啦，有包括陈宝文啦，吓，咁啊，当然你有啊，有好多个啦，爆钟啦，吓，咁梁锦祥都系嘅，都做过啊，智男俱乐部佢冇做，智男手记有做， 系， 咁其实好多个嘅， 佢都系你嘅。嘅恩師，唔好話恩師啦，即係發掘你、鼓勵你做節目嘅人啦，係嘛？ 我做節目先，大佬。 唔係佢鼓勵你， 冇鼓勵過我。 唔係佢唔係話你做呢一個模式嘅節目，佢叫你，即係你網台就你入先啦。 啊，誒，依做節目唔係佢嘅，總之我自己嘅。 得。 OK， 哎呀，同佢冇乜關係。 OK， 啊，但係如果你話俾個 credit， 佢有 credit 嘅。 嗯，即係有鼓勵啦。 係啊，鼓啊，啊，智能俱樂部就佢 idea。 嗯。 但挺拉唔係我做節目唔係佢嘅 idea 嚟噶嘛，啊我係我哋就係我帶佢上嚟做網台噶嘛，咁應該係我係佢伯樂喎，跟住喎，調翻轉喎， 型叻啦， 係咪先咁啊？係，咁因為咧，即係我都想講講噶啦，咁樣，咁啊前節目主持人啊嘛， 係啊， 咁啊我想講一個我一個 partner 啦，以前嘅 partner 啦，咁一啱係啦，即係上個禮拜嗱，今日錄音呢日就平安夜啦，係 啊， 係啊，咁啊。因为23号即系琴日啦， 即系冇嘢玩啲麻甩佬啊喺度平安夜录音。 系啦，麻甩佬录音咁几可怜，真想呕啊！对住你，因为琴日咧咁啊，杰斯啊喺区域法院审，咁啊，我第二次去。 呢集应该28号出街 咯。系啦，咁啊，我又去退咗睇咗佢两次噶啦。咁有一次就喺深水埗嗰度啦。 嗯。西九龙 西九龙裁判处啦。 呢次喺边啊？ 啊？ 呢次喺边？ 呢次喺湾仔法院啊，即系区域法院。 嗯 ，OK， 嗯， 咁啊，即系我成日谂啊，我应该点样讲呢位，系唔可以，我一即系唔可以高攀佢废话朋友，即系话战友啦 吓， 战友 OK 好多啊，因为唔可以话兄弟噶嘛，因为话兄弟嘅话，我应该有去陪佢噶嘛，而唔系喺度讲佢噶嘛，系咪先？咁唔系兄弟啦，你唔陪佢，你仲系兄弟，咁啊唔系兄弟啦。咁你如果有做朋友，好有啲高攀佢啦，咁费事你俾人口实噶嘛，即系你唔讲啊，杰斯就话你对佢不闻不问。一讲就消费佢啊嘛， 其实实有人讲， 实有人咁讲啊。咁但系咧，我唔系为因为佢啲人咁样讲而我唔讲佢，我系要讲有技巧， 系 即系妨碍，等等先，妨碍司法公正。 系啊， 如果我将阿杰斯即系尹耀星啊先生讲紧 case 攞出嚟评论，妨碍司法公正，咁我就入去陪佢啦。咁我夠膽啫，我係同佢做兄弟啦，我真唔夠膽，我唔會去陪佢住，可能有機會有，我繼續咁講咧，我都驚遲啲爆煲。咁我有乜方法講佢而唔妨礙司法公正咧？我其實喺度諗緊點樣講嘅。就問咗啲律師嘅朋友啦。咁啊， 一個啫係嘛，我都識嗰個係嘛。 邊個？ 阿快。 唔係，我冇問阿桂思傑。 O K。 我問計師傑， okay, 我問一個專幫我哋打官司，即係我哋啲咁嘅。 我知邊個？ 阿葉生啦，你都唔識佢兩個。 我唔識，我識個黃啫喎。 哦，唔係啦。我問咗啲律師。 好。 咁我話如果我咁樣講啊，我講咗幾個方法咧，佢都話你有危險嘅。 嗯。 咁最後咧，我就特得就傾過好多次噶啦。我唔係佢唔係我傾嘅，佢俾個 建議你 建議我。咁你佢建議我有鑊，如果我有鑊咧？就屌你老母，佢幫我打，我唔想窒你啦，我就錢都唔想窒你啦，咁你幫我打，要幫我打咗咩？咁，其實我唔講單案件啫，我係咪唔可以講個人咧？ 我明，但係我啱啱頭先想講 就，我可以講個人噶嘛？ 我想講咩咧？ 啊， 因為你而家依一 part 你擺喺 YouTube 㗎嘛？係啊，擺 YouTube 㗎。 其實我都好多人唔知道你同阿傑斯嘅關係。 呢啲事，唔係我問你想講咩？我呢日唔係想講，好想我講我同阿傑斯嘅關係， 即係講緊以前點樣識佢嗰啲。 即係嗰啲咧，阿傑斯都講過啦，有機會先講啦。 Okay、 即係呢啲嘅，如果咁樣講就某程度出賣朋友啲嘛，係咪先？咁我唔想講，我係想、即係唔好話咩啦，我係講呢個人係啲咩人啦、啊？點解我諗住遲啲先講嘅？點解突然間我今日講咧？ 有感觸。 其實我就。我都幾得難血嘅，我又冇乜點緊張。咁啊，因為咧就有啲 留言啊，網友留言啊，咁我啊真係覺得應該係要講下嘅。 即係最近 點樣講呢？ 定係之前你講過下話，即係我知唔知嘅留言呢，你有冇講過？即係其實 唔係，即係咧有我見到好出面好多留言咧，都係講阿傑斯嘅。 嗯， 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啦，堡壘咧就係、是、由裏邊拆起。 裏邊 我又唔敢話啲網友係豬隊友，啊，好兄弟嚟，大家好兄弟。OK， 即係唔夠膽講啫，我講。 唔係佢好夠膽講啊。 哦 ，OK。 咁我嘗試有一個由來，我又唔想講開名啊。咁有個網友就講：阿傑斯有心理準備㗎啦，阿桑普走佢唔走，嚇、啊、咁樣其實佢咪阿共係唔會放過你嘅，你蒙明目張膽幫啲台灣手足。 誒，我想問下 啊 ，OK， 依個係一個你網友定係你認識嘅人先， 知識 即係 nobody 嚟㗎啦 ，nobody 啦， 即係求其有個人留個言啫。 係啊係啊，喂，即係嗱呢我嘅網友， 即係你明嗱，我成日覺得咧，一定要人哋留言俾你，你要睇下你係現實定係識佢嘅。 咁呢啲 係 咩人我清楚㗎嘛？佢唔係一個好壞人嚟嘅，佢就講個事實，即係唔係講事實嘅，即係佢話幫台灣手足，即係可唔可以用呢個角度去講阿傑斯得唔得咧？ 你如果而家用呢個角度講，好危險喎。 係咪係即係咁樣講係咪好大問題咧？我覺得好大問題。即係點解唔試下用我呢個角度去講咧？即係我話你聽，聽緊嘅朋友你都知，傑斯尹耀星係一個咩人咧？傑斯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愛國者。佢比好多人都更加愛呢一個國家。點睇啊？點解啊？我舉幾個例俾大家聽下，好冇？ 好。 你知唔知以前我話傑斯做不上頻道嗰時候，咁佢有個欄目啊，就叫不上打上前。 不上 打上前。 係 啲乜嘢嚟嘅呢？就係呢，因為呢我哋會希望喺香港籌一啲錢。一樣同而家一樣㗎咋，籌一啲錢。咁去幫助一啲國內嘅同胞，例如有咩呢？有一個女仔毀容爛晒塊面爛晒，傑斯就見過佢啦，亦都幫佢籌錢去整執好啲塊面啦，都唔係整得靚執好啲啦，因為傑斯又見到佢呢頭殼呢都穿晒㗎，係 好慘。 OK， 咁佢又都幫過一個呢，又係籌錢嘅，佢唔知咩生 cancer。咁呢一個人呢講得個廣東人嚟嘅。咁係我講偉容嗰個係湖南嘅女士嚟嘅。Okay， 咁仲有一個廣東人。咁佢係全中國好似係捐血最多嘅人士好似。定全廣州省啦。佢唔知道幾多十 次。即係有個記錄啦。 係啦，記錄嚟啦。但係佢又患咗胰臟癌定肝臟癌呢，冇錢醫。咁是傑斯就用呢個不上打身前。 欸，我有印象㗎。 係囉，走去幫佢。咁亦都而家幫佢有幾個行動不便嘅太太啦。咁個叽哩呱啦好多次啦。咁籌嘅錢都我諗其實因為當時我哋真係唔係好識籌啊。 咪當時傑斯冇咁出名。 係啦，咁我哋籌咗幾十萬㗎。OK， 即係呢啲就係籌錢囉。咁樣 即係你肯定有幾十萬㗎。 梗係有啦。 即係你知嘅。 咁你咁好簡單啦。如果呢個人唔愛國家唔愛國，佢點解要幫呢一班中國人呢？呢班中國人唔淨止廣州人㗎，有湖南人㗎。OK， 咁咁其實咁睇法就因為阿傑斯係一個中國人，佢覺得呢個中國要幫好。咁佢而家跟住呢就事實嘢啦，喺兩年前到就建立咗一個籌錢啦，就幫助台灣嘅香港朋友啦。可唔可以用香港朋友嚟講呢？喺我嚟講唔係手足嚟朋友嚟嘅啫，香港朋友啦，或者香港人啦，咁樣佢都去咗台灣啫，讀書啫，係咪？咁樣你可以諗啊，當時啲人有英國，去英國嘅又有，去澳洲嘅又有，係咪？去加拿大又有，去日本都有，去台灣更加有啦。點解傑斯籌嗰啲錢唔係幫佢英國嘅朋友， 唔係去幫美國嘅朋友，唔係去幫加拿大、澳洲、日本嘅朋友啊，而走去幫一個台灣嘅朋友啊， 一班台灣嘅朋友 啊，佢就因為佢深信一樣嘢，台灣 係中國嘅一部分， 係中國嘅一部分， 咪應該話華人咯。 唔係，咁佢有人走咗，走去新加坡噶，又唔見阿傑斯仔幫咗個新加坡人。 系、哦， 你明唔明白？喂，佢帮过好多人，第一次佢已经话咗佢咧，佢会帮中国人， 即系佢咁讲。 唔系，我唔使，我而家 解心照， 我解心照，佢唔会话，哎呀，我中意帮过中国人，唔会咁样，即刻做善事嘅，唔会咁样讲嘅。 嗯， 系咪先？ 嗯， 佢第一次系帮中国人， 系， 佢帮一个中国嘅地方， 系、哦， 广州、湖南，咁做开噶啦嘛，大佬，啱唔啱啊？ 系， 咁做第二次。佢咪又喺度帮紧一班中国人？林郑你唔够，你唔够胆话呢一班人唔系中国人系嘛？ 应该话呢班人都系中国。 你唔够胆讲， 唔系应该。 唔系你成个香港政府你够唔够胆讲？台湾唔系中国嘅地方，唔系啊嘛，因为意思一路以来都帮紧中国嘅人，中国地方中国嘅人啊嘛。一路以来系噶喎， 喺中国嘅人啦，因为林郑会唔会觉得嗰班僆仔中国人就两睇啦吓？ 哦， 但系佢所在 嘅地方，如果林郑认为唔系，佢哋政治不正确， 因为佢哋唔爱国啊嘛，佢觉得。 佢唔爱国有所谓啫，但系你唔系认为佢唔系中国人？ 但系地方台湾就一定系中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 系啊，系咪先？咁台湾同佢不如去台湾俾钱台湾帮台湾嘅人， 嗯， 有乜同我帮湖南？同我帮广东省有咩分别啊？ 哦，咁嗱，你得我即系我讲过， 咁好明显，你就知道佢嗰个人嘅定位， 嗯， 系以中国第一啦、啊，即、系要帮嘅就一定系喺中国啊嘛，系咪先？ 唔系，系唔系我讲两句， 好啊， 唔系因为佢哋嗰班林郑嗰班友咧，佢又好醒嘅，识得话境外。 嗯， 境外啊，嗱，香港都系叫境外嘅，因为我哋要证件出入噶 嘛。 佢又唔够胆话唔系，唔敢讲话国外。 系啦，国外 佢只有讲话境外。 所以话咧， 所以境外势力系包括香港同埋台湾。 诶，咁如果你话， 但系 澳门都系噶， 系啱。但系港澳台就一定啊， 一定啊， 一定系中国嘅 中国一部分嚟噶嘛。 但系佢系境外。 系啊，唔好理。 咁你明 都系中国一部分啦。 我唔明咯， 都系中国，总之系中国一个嘅一部分啦。 啱。 OK。 嗯。 咁如果既然喺中国一部分，而家啲你嘅政你个政府你告紧佢，佢讲咩分裂祖国啊？嗱，我真系首先未必系噶，因为佢好多好多单 case 立埋一边讲嘅。 而家系咪话佢洗黑钱？ 其中啦。嗱呢度唔讲得嘅，唔讲。 呢个系案情嚟， 即系防案情啊，防司法公正。 OK， 我问一问啫。 吓，同埋佢咩嗰啲咩去点样去令到人？好憎恨政府嗰啲咧， 嗰啲唔 宣传煽动嗰啲，我唔讲，唔讲得。 系 咁、啊、你其实你想问我，我有我嘅 comment 嘅，但系因为咁样讲咧， 咪下局 啊，咁样讲咧，我就妨碍司法公正。 嗯， 但系我而家讲阿杰斯呢个人， 嗯， 佢冇错啊， 即系爱国者嚟嘅， 佢100%嘅爱国啦。 嗯， 佢先，如果既然佢爱国，你系冇理由要告一个爱国者嘅、啊，即系譬如有一个爱国者走去捐俾湖南嘅人。你冇啦，你唔应该，你唔应该话佢㗎喎，讲真啦，系咪先？我会觉得系咁嘅。但当然啦，我就唔可以 comment 太多，我就唔可以 comment 太多，因为呢 comment 呢一样嘢就真系妨碍司法公正。OK， 我唔想去赔阿杰斯，但系我就想话俾大家知，可唔可以用一个咁嘅角度去话讲阿杰斯呢，而唔系话佢，唉嗰啲咩手足啊？乜撚嘢咧就冇，我覺得真係冇啊！你害佢， 嗯， 你將個真真正正嘅身份愛國者講出嚟，而家就有人告愛國者 ，OK？ 係咩案情我唔知，係咩嘢 case 我唔知，我唔會講。而家就要告愛國者，依家佢係一個愛國者，點解唔用呢個方向？ 嗯， 係咪先？好啦，咁應該大家都理解明白我講啲乜嘢啦，係嘛？ 基本上明白， 大家明白啦，咁樣。第二咁最後啦，咁啊阿傑斯咧就喺下年2月24號， 2022年 2月24號，我會提大家到時候話聲俾你聽。咁、 嗯、 又係區域法院，灣仔， 都係灣仔， 2:30，咁亦都啦。阿傑斯 之後嗰日見到我驚傑斯啊，佢一見到我冚家，其實我唔應該去嘅， 即係佢 見到我眼泛淚光，你知唔知啊？喂，大佬真係嗰種感覺唔撚同啊！ 誒，好住問一問你，佢話喺荔枝角嘅期間，聽講你好想去探佢。 係嗰啲唔講啦，嗰啲佢安排唔到呢啲嗰啲。 即係你冇探， 只我屌柒人嘅啫。 即係你冇探我去。 冇探冇去。 即係你好想探，但係安排唔到。 係啊，唔好講呢啲。唔係， 我 講呢啲有人要俾人譴責㗎，費事。 咁但係你係冇見過佢嘅。 冇見過佢。 你係喺個庭嗰度同佢叫做目光 啦 嘅交流嘅啫。 交流啦， 並冇同佢傾過。自從佢俾人哋拉咗之後，你冇傾過偈。 係啦，冇啊。啊！即系唔好讲，唔可以再讲个讲一嗰样嘢，因为系好捻复杂。 即系惊闹人，你惊你闹人？ 唔系啊，我惊人哋俾人闹嘅。啊，安排嗰个俾人闹嘅。O K。 即系连刁民牛都睇唔到杰斯。 系啦，唉，唔好讲呢啲。咁 我要讲啊，喂，咁唔公平啊！ 咁你咪 讲我俾人屌，我有乜所谓啊？我啱仔边个识啫？ 唔关你事啊，总之唉，好啦，我都复杂啊。 即系你系有要求过嘅，我问问题啫。啊，人家人哋话 咁我话俾我唔答咩？我唔答你。 人哋话你即系我两膊啊，啲手足啲兄弟， 我系咁两膊噶啦， 啲战友 跟住咪饮下午茶咯，系咪先？ 不闻不问啊， 系啊，所以我咪咁样， 即系我问清楚， 我唔答你， 即系安排 咁样，我唔答啦。 咁安唔安排到啊？ 安排唔到啊，我唔答白皮啦，跟住我唔答啦。 好， 即系我就想话俾大家听，阿杰斯咧都系咁样讲嘅，佢好惊你哋忘记佢，其实唔系啊，要我去啊，我已经十二点钟去啊，我都要听，我都唔可以听。聽第一庭我都係睇視訊嗰庭歌。 所以點解同佢有個眼神接觸咧？ 超有人走㗎嘛，一走我咪攝上去囉。 我 先明明啊， 仲係好生。嗰日審咗幾耐啊？ 半個鐘頭都唔使。 但係就即係中間停一停。 係啊，你要知道 即係有人走。 區域法院係點樣呢？咁嗰日可能審幾單案件都係還押嘅，或者傾擔保嘅。傑斯嗰日咧就排喺第二單案件。第一單案件傾緊完咧。嗰啲旁聽嘅就會走㗎啦嘛。 哦。 走我咪攝上去囉。 明。 因為佢有個電視機我哋望住㗎嘛，見到人走我咪喺門口等囉。 即係你攝到啦。 攝到囉。 即係佢入嚟嗰時你見到。 係啦，佢見到我入去嘅。咁睇住我就好似光頭零舍二影㗎嘛。咁佢望住佢望我幾次，睇佢喺個眼濕濕咁樣去都係。 即係你要同佢打招呼。 有我就好簡單嘅啫。搵個拳頭。打自己個心口。即係話俾人知啊，我哋係一心照。咁傑斯都會用分做返同一個動作俾你睇。 有做到。 有嘅，次次都有嘅。 佢肯定係見到你嘅。 見到嘅。邊個同佢做呢個動作佢都會做返俾你聽。佢你知啦，你喺度。大家心照執返個拳頭去打自己心口。 因為出面好多人傳你話即係有啲網友留言即係我都費事。 我唔撚驚啦，我唔撚驚呢啲嘅。我係。 即係好多人傳你嘛。 就係我要。我唔識解釋㗎。我冇理由講完啦傑斯我要坐監。我真係冇理由啊！你唔好成日逼我坐監啊！我真係唔肯制。咁啊，就係咁樣啦。咁好啦，咁呢集咧我就接夠啦，擺上 YouTube 啦。咁亦都希望啲網友 subscribe 啦、follow 啦、點讚啦、 subscribe 啦、點讚啦咁樣。咁啊，希望我仲會有會，我又會講下呢啲咁嘅嘢嘅。係咁啊，都希望啲網友贊贊啦，支持下啦。咁啊，其實。你肯支持呢就我就會繼續做落去㗎啦。OK, 係咪咁啊記得要訂閱盡快等我到1000人可以做直播。咁到時大家有另外有啲嘢玩嘅。 明白。 好啦咁啊完啦咁啊。 好多謝。 咁啊多謝啦。咁就咁啦拜拜。 好拜拜。 嗰度拜拜啫。呢度唔拜拜嘅。 係呢度有。 上一上哎呀班嚟過埋嚟先。真係屌你老闆真係辛撚苦。打班嚟又唔係呢個圈子嘅人，咁我哋講呢啲嘢，我希望阿巴嚟避嫌啦。我要求佢行行街嘅，嚇我係攞落街嘅。咁啊，即係咁咧，定翻我啦，阿恩仔啊，阿京啊，一嗌我啦，阿英仔啊，恩仔啊，其實都係嗰啲環境識噶啦，嚇咁樣就而家好啦。我講完啦，咁啊，而家我講第二個，都係前節目主持人。 邊個咧？ 阿迪。 O K。 好多啦，而家迪又係啦，唔阿陸又係啦，其實好多個嘅。十九八十後又係啦，咁其實好多個嘅，阿健哥哥都係啦，咁好多個嘅， 通唔到關，見唔到阿迪， 係啦，咁啊，因為 通關又可以一集講嘅， 係啦， 一集， 咁啊，有通要通關，我祝埋阿迪啊， 今日錄音12/24， 係啦， 通關， 平安夜未通關，咁差唔多㗎啦，我覺得應該，我係覺得咧，同澳門通先嘅啦，唔使講㗎啦，個關通到好大嘅，不過呢樣嘢留翻我哋講澳門嘅先講，即係下個禮拜， 而家講 前節目主持人 去唱 K。 係唱 K 嘅故事。咁我哋佢阿一阿的咧就同阿碌咁去咗唱 K 啊嘛，又係成 expo 啦，咁樣咁啊講個嘅過程啦。咁阿碌嗰件佢都幾靚，睇過睇過相啦。 好似有啲人 視頻嚟嘅。 好似係 啊！你話年紀大少少啊嘛，嗱個樣真係 OK 喎，啪啪聲喎，咁啊得一條女，點解得一條女咧？ 幾多條仔先？ 至少有四個， 唔止啊，有五六個， 五六個，至少四個啦，至少四個啦。嗱，咁我講個陣容俾你聽啊。有我哋嘅阿碌啊，有阿的啊，咁有阿的嘅老細啦，咁有同埋阿的嘅同事嘅。OK， 咁啊一齊去唱機，係講到明唱咩機呢？講到明係去聖 X 寶唱邪機。 而家大陸都好少話擺到明邪機嘅，即係咁講。 即係 同你以前個年代唔同㗎啦。 咁都係咁，同埋再總之係有女㗎啦。 同前節目主持人嘅年代唔同。 唔同。 即係呢度可以講 前。邊個前節目主持人咁撚多過前節目主持人？ 冇。 咁樣啦。咁呢就發生咗一單，唔係發生咗。即係我個佢哋攞出嚟講話，即係嗰日阿碌就淨阿碌嗌咗女，我哋都同時質疑啦。喂，大佬唔係啊，俾你六條仔至少啦，其實四條仔以上啦，你嗌一條女，仲有一個 DJ 一個管房啦，我哋叫 DJ 啦，一個管房加埋兩條女，就算嗌埋個媽咪三條，你真係懟死佢喎，係咪？我哋你知我哋嗰啲喺條女嘅面前個立場出發噶嘛？咁我哋話唔係啦，又飲死人啦。其实最心痛嗰个好就系你啫，唔知点解，即系关你卵事咧？ 唔系，即系 关你卵事咧？入怼啲女， 即系我听咗落去，即系好唔合逻辑啊！ 点解条女咁多仔？ 喂，你即系你玩人咯？我觉得你明唔明？唔系佢话佢个藉口就话有管家，即系管家即系嗰啲 DJ 啦， 系咯。但系唔系藉口嚟，不过阿的。有冇听节目噶？ 我真惊，我啲惊嗌佢屌佢 咩？我想 我真系屌佢， 我真系想我真系 我真系屌佢。 喂，佢成日标榜自己去唱邪机同管家玩噶，竟然。 哎呀， 咩人嚟噶？ 唔系啦，我系咪帮佢斗 啊？ 阿德系一个咩咧？即系谂住咧，爱诶，即系 唔系等先。 做爱嘅人咧要有程序，佢系嗰只人啱嘅。 阿德 佢系会标签咗啲性工作者咧系冇咁好嘅。 阿德就绝对唔系经济上嘅问题，而唔去 系个人嘅问题， 系咪先？等等先，佢如果讲经济冇问题啊， 经济啊，点都有啲问题嘅，不过咁样搞法就日日去紧有问题啦。 喂， 咁都唔系好大问题， 系啦， 你偶然玩一玩唔系好大问题， 系 咁 即系搞祸人哋个档摊啊！ 系你咁觉得？ 即系我咁样， 你咁样谂，你系饮即系饮鸠死啲女啦。 定系我谂大咗咧？ 诶， 即系你觉得我呢个谂法系咪应该？叫做合理嘅諗法呢， 你唔合理啊，我觉得你唔合理。你等我讲。我唔係话因为你同我做节目呢，我要赞你啊，赞你。其实喺大陆基本上。fine。十条仔一条女八条女居然就正系八条女有啊，好多。 咪好冇人咪冇人性囉。香港人唔会做呢啲。 咪咁而家你喺边度玩啦，而家喺大陆玩啦嘛。 香港人嚟㗎嘛。 你咪大陆玩啦嘛。喺大陆玩啊！ 我唔系大陆仔嘛。 你又跟翻大陆个玩法， 但系我带我哋大陆仔嘛。 系先？你跟翻大陆嗰只玩法，大陆系可以咁玩法嘅。 即系阿德大陆化咗， 咁全世界都大陆化咗啦。咁我去咯，喂，我唔介意噶。即系譬如咩啊？我哋成班朋友去唱邪机，我哋成班香港人啦，偶然有一两个唔睇唔啱，好捻多人睇唔啱噶。 牛哥，偶然我明啊。 嗯， 即系你话十个去，可能有六七。即系我当七个揀得到，三个揀唔到，我都明。咁而家调翻转啊嘛，十个去两个揀到八， 冇人揀到得一个就揀到咗嘛。 系咯， 一个啫嘛，得阿碌阿拣啫嘛。 咁佢冇十个，佢六五六个，你唔止四个噶啦，起码五六个人。 四个以上啦，总之我净知道有阿碌，有阿的，有阿的老细，同埋一个同佢嗰啲 佢同事，两 个同事啊，咁五个咯，都系五 个 啫。起码 五个。 OK， 跟住讲下，原来我哋冤枉咗阿的， 系 原来唔系嘅。佢哋唔係即係淨係劈嗰幾條女嘅。 係原來仲有其他女仔。 仲有其他女仔。 即係除咗阿碌搵嗰個朋友之外。 啊、 就除咗個仲有個管家。管家咪兩個㗎。 一個。 我check下先。 一個唔使啦，一定一個。 咁 佢哋唔撚會嗌兩個㗎，有阿的喺度。屌你老你明唔明白。 你講到阿的好似好孤寒。 係好撚仔喂呢個位我嘅。佢其他就唔其他唔孤寒。佢呢樣嘢佢唔捨得使落呢啲錢度㗎。Okay. 你叫佢買幾貴嘅郵票佢都肯。 嗯 ，OK， 你叫佢買幾貴嘅 LEGO 佢都肯。佢唔係好想使錢落呢度，尤其是佢可以唱機，唱幾貴都得。 嗯， 但係咧，嗰件女佢就唔想坐台嘅。 嗯， 佢唔想坐女嘅。 嗯， 係點都唔逼佢都唔肯嘅。 嗯， 即係我以前同某一個啱啱節目講完嗰、那個嗰位朋友咧，都帶過阿迪去玩過噶。我哋要將我哋啲女俾阿迪嘅。 嗯 ，OK， 即系嗰啲我哋有机会，我哋有机会先讲啊，好鬼精彩啊！我哋喺东莞玩咁系咪先？佢玩光珠机就同我同我识，阿迪都唔都系唔坐女噶，几次都系噶，几次都系噶，咁啊， 系 咁，收尾我哋觉得，诶、哎，我哋可能话我哋佢哋咁多人去怼咗几条女，我哋喺度愤愤不平，收尾原来发觉唔系， 原来唔系，我都唔会做， 系啦，咁啊，点样咧？人佢有女嘅， 系。 咁一讲呢家讲呢样啦，就唔系到恩仔你发脾气啦， 系 到我喺度发脾气啦， 系冇错。 咁我喺度话，喂唔系咩事咧？咁啊，阿迪就带咗个女朋友去， 唔系个老细， 个老细 阿迪冇带女朋友， 有带啊！屌睇翻啦，阿迪带咗个女朋友去，佢个女婿老细亦都带咗佢女朋友去。 两个管家喎、 哦，哦唔系啦，冇啦，乜啦，两个管家都，总之阿迪系有带女朋友去啦， 嗯， 啊，咁啊佢几多管家攞十个到啊， 嗯， 咁都老细俾钱啫， 嗯， 系咪先？佢系老皮噶，其实嗰人就老皮，个老细俾啫嘛，吓、啊，咁十个都唔紧要嘅，咁就系、是、即系话阿迪带女，啊 个伙计，个老细就冇， 伙计有，唔系个老细带女啊。系啊，你唔使睇啊，我抡过好多次噶啦，你唔使打，因为你成日再俾我睇，你影响到我讲啊。 嗯嗯， 阿迪有带女， 嗯， 老细有带女，但佢自己条女， 嗯， 咁我就喺度屌啊，我话喂，唔可你女，你哋可唔可以如果下次唱 K， 唱 K 就唱 K， 带女就如果带带私家菜，自己个女朋友啊，即系唔系话啲饭盒啊，自己个女朋友，你就唔好带佢去唱斜 K， 嗯， 系咪先？好捻大镬。即系我就即刻喺度讲啦，你知唔知以后会点样？以后， 嗯， 逢系有阿碌嘅地方， 都唔好去啦。咁啊，坏人嚟嘅， 系咯，就坏人嚟嘅，呢条贱人嚟嘅， 唔系 佢会带我个老公或者我老男朋友去上斜机嘅。诶、欸，你问嗰条女，嗰条女佢话：哎呀，阿碌唔错啦，个人都几好嘅。但佢会用好多方法，又 等等先， 听讲埋先。佢会又用好多方法旁敲侧击啦，甚至乎，哇！你个朋友阿碌啊，眼金金望住我对波啊，呢个朋友啊，唉，啲手脚唔干净啊，成日撞鸠我，摸鸠我啊，借啲嘢。佢又会用尽佢嘅方法，会令到你同阿碌唔做朋友。 唔系我讲讲先， 你讲先，跟住我就讲例子俾你听。 应该话咩咧？即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唔同咗，而家嗰啲系全部冇着制服噶嘛、 啊， 全部系阿林个妈咪 call 翻嚟当朋友，咁、 啊、 可能嗰、那个阿的个女朋友或者一个老细女朋友都唔知道阿碌叫嗰个系 唔系 茶嚟嘅咧， 就系、是、因为全世界都我问咗， 你明唔明我意思？ 佢哋全部都知嗰间系邪机嚟， 但系因为阿碌介嗰个可能佢都话嗰个阿碌系女朋友，嗰、那个系阿碌 咁阿碌嘅老婆阿的个女朋友知噶嘛？见过晒食捻过晒饭噶啦嘛 ，OK， 话先，点解突然间呢个波咁捻大喂大佬，系咪先知噶嘛，系咪啊？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我讲啲事实俾你听。 嗯， 桂思杰嘅太太好捻真我， 桂思杰太太好捻真， 好捻真我，但佢对住我咧，我 feel 到佢好捻我啦。我就对住我咧，哎呀，我哥字牛哥后，点解咧？因为阿桂， 即系同你讲， 话咗俾佢太太听。 嗯你 是我系乜系嘢人啊嘛？喂，嗰、那个环境系最紧衰嘅，嗰啲环境。阿贵系点样咧？佢系为咗话俾佢女朋友听，喂佢大大知，我阿贵系唔会出去滚嘅。 嗯 OK， 嗯。 但我嗱，点解我唔会出去滚咧？就算我有个朋友系咁，我都唔会出去滚嘅。 唔会信个女性嚟讲。 吓、啊，其实冇一个女性会信嘅，唔会信你噶。屌你啦，咪咁。咁、那个阿咁阿贵个太太就好唔鍾意我， 嗯、 但佢鍾意即係佢对阿碌几好㗎喎。佢点解？因为阿碌冇同佢讲，佢都系出嚟滚㗎嘛，係咪先？佢有个女朋友，唔系佢嗰时候有个老婆，就结埋婚。咁阿贵个太太咪好鍾意阿碌囉，咪好唔鍾意我囉，仲兄弟嘅。 咁阿贵你系咪搞死兄弟啊？咁以后有咩嘢入我数噶咯？佢系咪？咁我话咪少啲出现啊？唔紧要，我再讲一单 case 俾你听。十九八十后又系前节目主持人。佢女朋友又系唔系咁中意我。但你哋睇唔出。 你又知道你都睇唔出。你感觉到。 我感觉到。啊、 喂唔系喎。 你讲 先。十九八十好多女朋友喎老闆。 正常嗰个啦。 正常。 咁十九八十就唔系犯阿贵嗰个错误。佢就犯另外一个错误。嗰个错误咪就照我嘅。我出书。我签咗一本书就俾十九八十后一个买咗三十本。OK? 咁十九八十后将一本书就摆喺架车度。咁十九八十揸车㗎嘛。咁有时担埋佢睇睇佢女朋友啦。佢女朋友戇居居冇嘢做闷闷地就炒啊十九八十架车喎。佢啲女人好鍾意炒嘢㗎嘛先呢。你睇王力雲就知係咪先。炒佢舊手机嗰啲资料係咪先。炒咗本书。啊仲写明一世人两第一个一蚊两粉洗㗎嘛写明呢啲咁嘅嘢㗎嘛。佢睇下有本书有个作者喎刁文偶。我屌你老唔係你仆街。佢一样咁样牛哥好嘢啊得人咪出嚟食下饭啦玩下囉。但係讲真坦白讲你係咪同阿啲文偶一齐我屌你老呢、這个听唔少啦。係咪先你係咪同阿啲文偶一齐㗎个手段唔係都变咗系㗎喎而家。係咪先咁所以我就喺度屌我就嬲呢样嘢。唔好将你个女朋友或者太太介绍俾我呢一类型嘅人识介绍都唔紧要唔好揭穿我呢一个身份俾你女朋友或者你太太知。Okay? 其实好多朋友会为咗扮晒嘢好似阿贵咁。嗱我有个朋友啊又叫鸡又飲酒啊又烂赌㗎。哎、但我唔会㗎嗱你睇下我朋友咁我都唔会咁样㗎好鍾意咁好多朋友好鍾意咁你咪搞到自己搞死咗自己囉。咁你以后你首先一你唔会有我呢个朋友㗎啦。嗰个女仔就一定会咁样讲㗎啦。喂刁文偶啊成日夹住我啲波啊。唔系先。哎呀即嗰日啊借啲掂我啲嘛你咸湿我啊你朋友啊。咁对就大家要刁文偶牛哥食咗饭未啊哎呀个鸡俾你食好冇啊你知食咩啊我同你我帮你嗌。我呢度因为咁撚样嘅。佢慢慢会令到你疏远佢。咪佢令到你疏远我啊。明唔明白啦咁係好啦戇鳩嘅嘢嚟㗎嘛。你唔讲系冇事㗎嘛。除非我犯咗个严重嘅错误就送本书俾你啫。係咪先係咪先即係我以前点解唔搞 Facebook 呢就因为我係驚你太太会攞咗我嘅 Facebook 知道我係咩人咁樣㗎嘛所以我係俾其他人持久持玩 Facebook 㗎。但係點都好啊以後唔該啊唔係個 case 唔一定我記住 ,ok? 就算係你哋嘅其他一個朋友啊係會出嚟叫下雞嘅有咩唔好話俾你太太或者你女朋友知你我呢朋友叫雞你可以介紹佢俾你太太識但唔好講。 等等。 o、okay. k 即係而家阿碌嘅唔係阿的女朋友對阿碌印象好差後咪咁樣。 唔知道我未知啊因為我都唔同我同阿碌的女朋友說。 即係起碼知道呢樣嘢。 知道咗其實我話我應該同阿碌講唔使咁啦。一定好撚憎恨你其實。個心裏面好撚憎恨你。因為點解其實好撚簡單喺個女士立場。喂你係最有方法最有能力令到我老公或者我男朋友拋棄我嘅。你就最有能力㗎。佢會知㗎嘛條女 不過不幸中大幸呢 有咩都係 老闆生日嘅 party 啫只不過去咗間邪機嗰度搞。 其實坦白講呢大把量版式啦。 咁點解阿迪 佢 New Way 唔得㗎咩大佬有 New Way, 有星期八㗎嘛。 咁點解當日阿迪唔建議佢 夠知咩可能又係阿碌衰囉。碌衰阿碌一見到人多就阿碌一見到人多就想叫雞㗎。你明白阿碌成日可能阿碌叫嘅但係點都好啦。總之其實阿碌都有負啲責任嘅，即知道有男女朋友，屌我最多嗰晚就唔叫啦，最多將間邪機當係正機玩咯，女都唔嗌噶啦。咁如果俾我就咁樣樣啦。 管家就咁同管家玩咯。 我同管家玩咯，留翻阿的咯，留管家玩咯，係咪先？我就覺得係咁咯。即係我都希望啲網友聽嗰啲集，嚟警醒下你哋自己。 吓、啊，有得去玩先算啦，牛哥。 唔系啊，你唔好，即系就算你系喺大陆嘅朋友，或者澳门嘅朋友，你知我啲澳门咁有听众啊嘛。喂，佢哋去得玩噶嘛？喂，你真要知道，唔好立乱将一个朋友嘅性取向，啊，即系我啲性取向嚟噶嘛。咁所以唔系搞基啫，我都系性取向嚟噶嘛。立乱话俾你女朋友知，话大大字。 嗯， 其实最捻蠢嘅话。是衰在你自己度嘅，你起码会少个朋友，你无啦啦会你老婆会令到你好捻憎我嘅， 嗯， 我觉得无谓啊。佢有欧洲眼仔你唔会将你太太介绍识，叻啊啱啊， 嗯， 但就算你介绍我识，我都唔会话咧，我会叫鸡， 嗯，正常。 啊，呢个我捻知嘅，我识你咧，系咪？ 嗯， 咁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而家讲翻啲嘢啦。 神山 虎，神山虎有货啦， 有货 啊， 买得好冇啊喂！ 哇，喺头一个星期买一箱，咩人试过？ 但系之后啲功课点啊？有冇问题？ 唔知噶啦，其实跟住落嚟嘅仲有冇课功课？我唔知噶啦。 即系但系就起码叫而家仲有 得卖啦，有得卖啦。 今日啊，12月24号仲有。 啊，仲有得卖嘅。咁我有双几嘅，咁够卖嘅。OK， 咁啊咁啊都系都系嗰句啦。咁卖神山虎啊，卖神山虎啦，啊或者有啊打赏下啦。啊，年近岁晚啊嘛，系咪先？ 系 啊，咁呢日出，依日出街就随即啦，就嚟随即啦。 就差唔多啊，27号。 27到28啦，唔好理噶啦。 28 啦。咁上下啦。 28。 咁啊，仲有几日就新年啦。咁啊，我就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啦。 系啊。喂，咁啊，林郑月娥话12月通关通唔到喎，即系牛哥今日已经24号啦。 哦，系啊。 应该通唔到啦，系嘛？ 佢翻嚟，我话俾你听，佢翻嚟会讲噶啦。28号佢翻嚟会 讲。几时翻嚟？ 呢几日咯。 依家翻嚟， 即系嗱，今日24号啊，佢呢家翻嚟噶啦。 OK， 呢家翻嚟噶啦， 即系仲有一个礼拜。 系啦，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大家喂，你冇讲嘅嘢啊，巴黎，大家讲起新年快乐啊，龙，你咪我讲。 快乐，平安夜过日。 因为下次有2022年噶 啦。啊， 2022年再见啦。 好啦，好啦，屌，讲呢啲其实啱你讲啊，唔好做赶鸡饭啊，呢啲啱你讲啊，你又唔忍窒讲，系咪先 ？OK 啊，神山虎我留翻俾你买啦 ，OK 啦。 系， 我哋节目后先啦，好咁啊，咁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